在店主苏晓东的眼里，这间书店就像一位风韵别致的淑女，吸引着万千慕名而来的追慕者。作为鼓浪屿上唯一按照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别墅，这间书店主题定位阅读和旅行。当然了，身在这个全国著名的文艺旅行圣地，阅旅自然不能少了重量级的主角。于是委员会成员们又历时一年四处寻觅，找到了3000多册和鼓浪屿有关的书籍。他们辗转从旧书店、陈列馆、私人藏家手中把他们汇聚于此，开启了这座岛上新型的阅读趣味体验馆。有人认为旅行是一种探险，有人认为旅行是与陌生人的对话。在书店主人的眼里，旅行是一种对美的追寻，因为美学成就了书店的又一招牌。在这座仙气四溢的海阔天空之所，对美的解释和追求体现在了每一个角落。位于3层的虫洞美术馆是不少艺术家们纷至沓来的理想花园，或者演讲，或者办展，或者是开启创作计划，这里热闹非凡。而艺术家岛上驻留计划，这个由苏小小的朋友音乐人虎子在2014年发起的邀请呢，也是请到了各位大咖以及跨界创作团队的一个私家活动。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也更加热闹了。阅读、旅行、对美的感悟和反思，这样的循环让苏晓东希望永远不要停止。在他看来，旅行中的人，他所读的书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都非常的重要，而书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收口，将所有遇到的美好与悲伤收集起来，再为每一个接触到他的读者提供能量，并且激发创造新的能量。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我的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你我早已不在。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 的是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书店。这些书店不同于那些普普通通卖书的地方，而是更有自己的特色，更有自己的品味。如果去西安旅行的话，那么那条酒吧街上的小清新，就是你驻足的好时光之所在。这里便是回音公园概念书店。在西安一条热闹非凡的小巷中，可以寻找一处安静的角落，希望就是那么一点点气质能够打动你。这就是回音公园概念书店的自我介绍。所谓的概念，店主人解释说，除了卖书，这里看重的是打造一处温馨的免费阅读和讨论空间。在德福巷内的茶馆、咖啡室还有酒吧，那是一间挨着一间的。这座闻名全城的酒吧街是夜猫子的乐园，若不是门口那些身姿招摇的花花草草，白天路过时定然不会留意到这里还竟藏着一家书店。两扇古意盎然的木门都是虚掩着的，房檐上一排词歌似乎是在等待着有心的读者。进门一探，你就能够发现这里别有洞天。进得门来，你会觉得自己顿时被眼前林林总总的物件迷花了双眼。除了琳琅满目的书籍杂志四处陈列之外，各式各样的杂货也是铺满了大大小小的角落，手杖、八音盒、胸针、橡皮擦，还有香薰蜡烛、便签本，不一而足。还有许多地方有着风土人情、创意品味的礼品，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处以书会友的世外桃源。来到这里感受时光流逝，倒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除了交流读书心得，沟通最新的图书杂志的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书带到这里，换作会员卡再抱走几本别人推荐的书回家。站在店内仔细看，你就能够体会到店主为了营造友善氛围而做的细致安排。整面墙绘制了太空卡通漫画，桌椅呢则一律漆成了彩色，各式各样的玩具摆放一边，看起来好心情满满。店内呢还有留言墙，任何人都可以有感而发直接写在上面， 而房间内呢，随处可见带有时光印记的物件，比如说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古老的打字机、干松果、小时候的各种玩具。而店主人饲养的两只猫咪背心和袜子会同熟客们相互逗趣，耳畔传来的是大家柔声的讨论、醉人的吉他曲以及香浓的咖啡味道。写上一张明信片，用小刀刻下一方岁月静好的闲章，人生至乐不过如此。 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可能是世间上最美好的事就会发生的地方，这里便是大理的发生书店。避开洱海边令人窒息的人潮，拐入一处静谧的上坡路，再转一个弯，发生书店就好像一位久藏深闺的美女静悄悄地守候在那里。推门而入，你会不由地感叹这里竟如此的内秀。古典隽秀的白族宅院无时不散发着历史的余香，雕帘画栋的细节点缀着春花秋月的韵脚，鸟鸣声则好像在讲述着无人知晓的故事。再往里走，大块的白色墙垛和新花的点缀，加上迎面而来的徐徐微风，又会让你突然有一种穿越到地中海了的感觉，顿时能够抛开脑中的分忧和烦恼。发生书店的店主叫郝正伟，总是笑意盈盈地坐在小院的角落里，散淡的只言片语遮挡不住他对自己心血设计的骄傲。这位艺术气质十足的店主诉说着书店客栈的前生今世，仿佛在倾吐一件件家事，每一样都细致体贴。其实发生并非最早的店名，郝正伟原先想给书店取名为生发书店，寓意滋养萌发，富有生命力，但不知怎的就变成了发生，像是命中注定一般，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接手这栋老式的木结构的宅子之后，郝正伟开始重新设计，原本在380平米的院落内布置下了钢结构和轻型材料。为了尊重传统，书店呢总层高低于主房的屋脊，但同时又考虑到阳光对书店的意义，所以特意在屋顶开辟了一处空间，并在下面设计了一段楼梯和一株红梅。晴朗的日子里，阳光直直的可以射下来，明亮的空间洋溢着温暖的味道。从旧房上拆下来的青砖和瓦片被巧妙地贴在了墙上，建筑的历史也是随之衍生到了这个新生命的角落里。书店的每一本书都是主人的心头好，它们都被有序地安放在了书架上，分类也别具匠心。革命与摇滚一栏当中呢，包含着摇滚、社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标签。自由一栏当中，你会看到在路上、嬉皮士拯救了物理学等佳作。好奇有意思则包括数学、音乐、物理、化学、诗歌、书籍。至于历史的标签下呢，则有科技史、艺术史、数学史、生活史、经济史等相关书籍。而醒目的文学一栏呢，则同时包含了谈话录和书信集等等。而这些分类呢，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店主的品味和喜好不断的重新架构。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 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寻找那些有气质、有特色的独立书店、私家书房。下一站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广州，广州的1200 Bookshop 中信后街店，这是一间不一样的夜店，照亮了每个人的暗夜。如果你想了解一间书店的气质，通常看主人就能知晓一二。戴着浅黄色的鸭舌帽，一身牛仔衣裤搭配轻便交底鞋的刘二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轻松、自然而且温暖。这位建筑师出身的书店网红，因为一次台湾地区的环岛徒步，萌生了开一间24小时不打烊书店的念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开的书店就是一家夜店。说是夜店，刘二喜内心的真正含义其实是一间照亮黑夜的店。当年他被宝岛上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淳朴的人情所深深打动，也因为好几次被好心人收留过夜的经历，回到广州的他下定决心，也要为这座城市的深夜留上一盏灯，给需要的人提供一处安身之所。为了不忘初心，行走宝岛的1200公里，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书店的名字当中，1200 Bookshop。一开始刘二喜还担心书店会不会深夜无人来访，但很快这种顾虑转瞬即逝。大城市中有太多的过客需要安顿，这里的一盏灯吸引了失眠的、失恋的、失神的各种故事的人，当然也吸引着喜欢读书的、喜欢安静的、喜欢温暖的夜归人。如同店主心目中的圣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 这里也安置了床铺，为沙发客提供了一夜好眠。除了舒适的床铺，对于那些不想睡觉的书友，书店还有更好的安排。每周六的半夜，书店会汇聚一群人来分享深夜故事，讲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真实经历，从创业到旅行，从城市过客到街头艺人。通常到凌晨两点，气氛会达到高潮，到了五点，所有的人都会一起去看日出。如此的不可思议的活动，竟然能做到场场不落空。刘二喜笑言，放眼世界，恐怕也只有他的店能撑这么久了。当然了，能够吸引这些夜猫子的书店还有另外一样神秘武器，就是深夜食堂。6块钱一碗的蒋方粥，还有10块钱一只的晚安粽，但更受欢迎的当然是洗洗水饺。一份美味进度当然可以让人重新满血，再次回到书香中遨游。作为一家有觉悟的书店，免费阅读区当然是不可少的，这是一间书店的根本价值。在刘二喜看来，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免费的阅读空间实在是义不容辞，于是专门安排了一个区域，添置桌椅板凳，提供免费的柠檬水，欢迎所有的人进来阅读。书店招募了两位患有听觉障碍的女孩，并提示所有的来客与他们进行笔墨交流，而刘二喜收留的流浪狗拿铁也渐渐成为了书店的招牌，还曾经一不小心促成了店员的金玉良缘。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为在这座大城市的一个小小角落温暖一颗颗爱读书人的心。从昨天到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城市的特色的独立书屋，希望这些城市能够成为你下一站旅行的目的地，而这些独立书屋也会成为你旅行项目清单当中的那么一项。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